给我的永不会忘记，失去的我曾有点多心，在你最美见你，你是别生你，我爱你再见，我爱你再见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是最坏的结果，但是离开你，我却是最。

爱很清晰，却要接受分离，我只剩思念的权利。难过还来不及，就让爱融入空气，不存在的存在心里。心还没有答应放弃了你，真的对不起，虽然曾经答应了你，我却还没答应我自己，却又如何真的不爱你。 心底远远问候，最美

着没有了自己。哦，嘿，我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哦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？ 在爱里连真心都不能给，这最真

碎了，谁分享今生的日子？活着但是没灵魂，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。情浓缘。